OK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个动漫城进中足球嘅欧洲足球时段。咁啊，喺今周嘅欧洲波入边咧，最瞩目咧就一定系呢个宾尼迪斯终于下马啦。我翻睇翻唔系马后炮啊，我同李 Sir 曾经喺季初嘅西班牙足球前啊有讲过，宾尼迪斯唔会系一个皇马最佳嘅主帅嘅人选嚟嘅。 系啊， 亦都坦白讲，挨唔过一季。終於要 我哋當初都講緊，喂，佢捱埋到去季尾啊，咁樣 係啦，啊，咁啊，終於落唔到啦，咁啊就上嗰個係斯丹嗱，從我係有保留嘅，對斯丹上呢個帥位嗱，喺呢個壓場上壓住更衣室冇問題， 係絕對冇問題， 絕對冇問題。佢世界足球先生點會壓唔住斯朗拿度啫？係咪先？ 都佢響皇馬嘅表現咧。有目共睹的，你令到後一批球員不得不佩服他。 是的， 咁問題就話在他的執教經驗是夠不夠嘅啫。 係啦， 夠唔夠？ 但係咁，我學你話齋，嗱，你去分析啦，李 Sir。如果在於一個咁斯丹亦都唔同加利利為例，佢係由斯丹肯退咗休之後，佢仍然一路喺皇家馬德里入邊係留守呢個青訓嘅位置度，即係有少少執教經驗嘅。但係佢亦都有一個 係。換句話，其實佢加利仔唔係佢執教經驗唔夠，而係佢對西班牙足球嘅認識唔深。 係啦， 相對之下咧，斯丹就唔同啦。 係， 佢對西班牙嘅足球 認識好深， 好深。係，咁但係老實講句真話，執教多唔多？呢個未必一定係一個大問題。我意思其實就執教就話佢對嗰、那個呢、這個英超唔係西甲嗰隊一隊咧，喺位置上安排咧，會唔會有佢自己一個新職，即係新嘅主意，係有啲調動咧？啊，係咪真係佢可以睇得通？ 係 最好嘅陣容咧，邊個踢邊個位會較佳咧？咁呢個嘅問題嘅啫。 係啦，因為我覺得一個個人認為就係斯丹，就算真係假設成功，我都覺得因為皇家嗱歐洲入邊有兩支球隊咧，真係好難教 嘅。 一隊以前嘅國際米蘭，第二隊就一定係皇家馬德里㗎啦。咁樣 係啊，其實呢兩間太大 啦，死嘅。 係啊，個會係好大，好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去管理得到啊。咁而家譬如好簡單，一路嚟講阿巴黎。在皇馬隊都被安排在右邊打的，可能到斯丹上場，他將巴利擺回左邊，他一向都打左邊，為什麼要擺他過來這裡呢？就算even他在他自己國家隊那裡打，他都是打回去，為什麼要這樣？可能因為要遷就些什麼，遷就這個，遷就那個而將他擺啊！亦都係可能係賓尼迪斯佢嘅 idea， 我擺呢度就最好啦。啊，佢大，其實有時啲嘢未必噶嘛。 係 啊，我佢巴黎又唔係死靠住去靠左嘅，佢切入去中間打噶嘛。啊，所以我覺得可能斯丹上場，佢將一啲調動擺翻好佢喺嗰邊。 係 啊，斯朗。亦都唔需要一定去擺喺前頭，可以 冇錯， 或者正前鋒嘅後面嗰、那個擺翻用邊仲好都唔。 所以咧嗱，喺呢場波呢、這個第一場上任嘅拉科對拉科魯雷亞啦，係萬眾期待，亦都 睇有咩 假設佢會將會排一個咩嘢嘅陣。 係啊，想睇下有咩改變啊。 係啦， 其實人又唔需要身家啊咁樣嘅，就係執過啲位。 係， 因為較為理想啲嘅， 咁啊已經可以 啦。 其實因為好坦白講，佢嘅壓場感啦，佢嘅足球智慧啦，其實尤其佢亦都退休之前，佢仲踢緊皇家馬德里嘅話，理論上我係看好嘅。對於佢嘅係啊， 其實俾我都有個意見，覺得咧就如果巴里打左邊仲會較好。 係 點解會較好咧？你睇到皇馬左後衞， 馬塞路 係好上嚟嘅。 嗯。 好後上上嘅，咁如果佢嗰個打法啊，巴里個打法係多過左正中左腳左邊嘅時候，當佢切入嘅時候，佢做咗條 碟白色 路式俾佢入去中，又去底線嗰邊嘅助攻，亦都可以當巴里自己攞住落，如果佢自己落底嘅時候咧，馬塞路可以插入去，即係唔會每一次你又見到好多時馬塞路上嚟咧係得佢一個。 左邊冇一個正當，冇一個正當。 咁啊，等呢場波入邊啦，咁啊，佢個大家都好想好想係留意嗰、那個叫做開波時間噶啦。根本上係因為大家都估唔到呢場波竟然啊，係將會喺星期日啦。 係啊， 係啦，星期日十號就上演嘅。咁啊，喺先講講斯丹嘅情況之下，要亦都要講頭先我哋嘅始作俑者啦，就加里利維里啦。嗱，佢上任入嚟嚟講咧，就只能夠用一個叫做話未係太收貨，但係佢做咗兩場亮點，一場波就唔關佢事嘅，就佢細佬做嘅，就係、是、第一場叫做掛名嘅情況之下咧，就逼和咗呢個巴塞隆拿。 嗯， 咁第二場波咧就搞到賓尼迪斯落台，亦都係對住皇家馬德里。咁佢除咗呢兩場係攞到兩分之外咧，佢到而家都未打開過勝利之門嘅。 其實有啲好笑嘅地方，我哋都諗下點解佢可能贏唔到嗰啲，贏唔到嗰啲，啊！但係佢搞到皇馬咁強，佢會搞到佢掂咗，逼和佢，唔好講話贏佢，逼和佢。呢、這個可能真係就話加尼啫太熟賓尼迪斯嘅手法啦。 係， 大家喺英超嗰度加過手噶嘛？雖然佢係坐喺個 bench， 係 啊，但係佢點樣用兵，點樣佢可以估得到， 係 啊咁樣可以，所以佢可以計算到佢， 係 啊，即係我哋都。我諗相信長波未打之前咧、都大家人都諗緊加尼仔可能就呢場瓜咗㗎啦。 係啊， 但係而家俾人睇得到佢搞掂。 係啦、 啊，即係其實就話有時一個人都要講運數就係咁。 冇錯， 這個嘢咁啱我睇通曬啲嘢㗎。 大佬擁等嘅耐性咧就有限嘅。呢場波雖然咧就將緊金州賽事將會作客呢個皇家蘇斯達，皇家蘇斯達個排名本身亦都並非話好高，亦都喺個護級區入邊啦前後。咁咧就三分咧仲攞唔到嘅話咧，就真係冇乜耐性㗎啦。所有環西亞嘅擁等基本上係 又係同樣一樣㗎啦。嗰個較為好啲咯，即係唔係較為。容易啲去打咯，即係對手都係， 係啦， 唔係一個強隊。 如果你咁都攞唔到三分，真係好難有說服力噶、啊。再坐上去衰位度，係啦。咁啊嗱，講完西班牙足球，亦都講講啊今週嘅意大利足球啦。因為德甲仲未開嘅，咁啊就，但係意甲嘅足球咧就亦都非常之燦爛嘅，鬥得係，因為咧就週中亦都打咗個賽事啦。咁啊而家喺目前聯賽榜嘅形勢咧。國際米蘭咧喺榜首39分嘅，基本上係、第二位係費倫天拿，但係佢同拿波里仍然同分嘅喎，爭一分啫，38分，守住第二、第三位。第四位咧就係佐倫達斯，36分，但係36分佢同榜首嘅第一位嘅國際米蘭只係差3分啫，基本上李 Sir 殺到上嚟咯， 已經殺到上嚟㗎啦。羅馬反而再跌落去啦，就同佐倫達斯嘅距離已經比佐倫達斯排咗頭啦，就有3分嘅差距啦。 AC 都好似輸咗場波喎，呢幾週 嗱咁啊！呢週賽事入邊咧，就羅馬主場將會對住呢個 AC 米蘭嘅，咁啊反而一樣嘢咧，就祖雲達斯咧就而家同埋拿波里啊，令到拿波里佢俾到壓力呢個國際米蘭同費倫天拿，喺而家目前一個情況一定要攞分，如果唔係咧，就真係咁樣俾佢奇蹟衝咗上嚟。 係啊，耶！但係。我相信祖雲達斯你都未必一定撳得到佢嘅，佢因為即係球員永遠都係咁噶啦，信心好緊要。呢一輪俾佢一條直路咁樣殺上嚟嘅時候咧，佢嗰啲球員嗰個信心就會強好多。 佢唔單止信心啊，係個經驗啊，李 Sir。 係冇錯。 點解咧？係近呢幾季咧入邊咧，佢一向一個係冠軍分子嚟嘅、相反，費倫天拿國際米蘭。佢係有得爭嘅呢幾年，係冇得攞。 因為今週雖然佢作客呢個森多利亞，咁但係森多利亞亦都唔見得佢係特別強嘅。咁我相信咧，佢會係即係比較球員 係、 有啲信心去同佢打咯。雖然作客都，因為你森多利亞最近個成績都係一般啫，兩勝最近都係兩勝兩負。兩負一和，咁見咗即係啲入球嘅能力就唔係又話特別犀利，最叻嗰場啦，對住意甲就入咗3球，但係你都失2球， 冇錯， 咁你其實就會睇得到佢都有 弱點喺度嘅。 嗱，咁啊，費倫天拿主場將會對住拉素啦，國際米蘭將會亦都係主場對住隆斯索羅啦。咁啊，較為硬近少少咧，就將會係費倫天拿啫。嗱，如果稍有差池嘅話咧，第分分鐘第三亦都殺到上第三噶啦，將會由第四啊，祖雲達斯基本上係，所以要睇清楚咧，佢哋而家一分就不能少，再加上真係拿緊冇三分距離。係啦，咁啊喺呢個歐洲波時段咧，就暫時到此為止啦，因為德甲亦都係仲未開翻嘅。 係， 咁啊喺我哋亦都留意呢個意甲嘅情況啦。咁啊嗱，將會而家進入第三節，就係仲有香港波時段。咁香港波入邊咧，喺今週賽事咧，幾場都好重量級嘅戲碼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咁啊，留意第三節。